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周末愉快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第一小时就是我们的爵士音乐的时段，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样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惊喜的爵士音乐内容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呢，叫做 Cha Cha Charlie， 而稍后我们马上听到在耳边那种简简单单的轻轻的倾诉 Can't wait for the coffee lounge。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去分享这样的一种 Luxury Lounge Cafe All Stars， 在我们的听觉里边寻找到那种全明星的 Lounge 酒廊的音乐了。 Chill Baby， 让我们再来放松一下，周末愉快。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到了岁末年终，经常会有很多人会被一种奇怪的情绪所困扰着，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颜色就是那种灰暗的和暗淡的颜色。那么在音乐当中也依然会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一种区分跟呈现方式，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的名称就是 Black， 黑色。我们在黑色里边可以去找寻到光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Luxury Lounge 当中，我们在酒廊里边端着一杯酒，在杯子里边可以看到反射的自己去审视一下这一年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有好的也可能会有一些个挫败感，对吗？ Cloud Breast 依然来自于 Luxury Lounge Cafe All Star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们的一档周末的大板块音乐节目欧美，我们是认真的。那在今天我们这样一段的爵士音乐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持放的听感给到自己在周末的一种放松的情绪。无论你呢是在周末时间准备要干些什么事情，也许是做家务，也许呢要在周末好好的学习一下，给自己再充充电，面对年底了，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旅行的打算，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时间给到自己一段的空闲，让自己的心绪以及大脑稍微沉静一下。For keeps， 继续坚持下去，总会获得梦想的收获。节奏驾到 ，Rhythm Mix。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这首音乐作品叫做 I'm Suitable， 那正在为您带来的我们就是节奏驾到了，正在为您送出我们的爵士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体验到就是酒廊的音乐环境。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叫做 Knuckle Shuffle， 用指关节去不断的敲击，而这样的一种随机性很有意思，可以来简单的概括到我们的一种两个脚步的逻辑。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在听音乐时候是一种伴随着状态，那当然了，在周末的时间里边有不少网友和听友们也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我看到留言说特别喜欢今天这样的一种悠扬的生活环境，没错，是生活环境，不只是听觉的环境，也这样的一个评论我特别的喜欢。那当然了，一会儿还会有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Wave， 能够让我们继续摇摆一下身姿。想要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通过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咯。 Jazz Lounge节奏驾到 Rhythmix， 做音乐在周末的下午，我们是认真的。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刚刚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Pandora Box。那么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Asher Manoor， 这是在美国的一位新锐的音乐人和歌手。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周末愉快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像这样的音乐内容来去掀起一种能够会撩的周末的下午了哈。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位 Asher Manoor 呢，他也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听感。刚刚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今年的11月16号全新发行，那今天我们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全新单曲，包括有从11月份到12月份里边的有各种各样关于新年关于这种热情与魅力的音乐，来听听看来自于 All Blanc 带给我们的 I Count On Me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听下去。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I'm sure about is that I got a lot to learn. If there's another thing that I'm sure about is that I'm sick of sitting waiting my turn. I've been knocked around, pushed to the ground, people trying to hold me down. Here's a little thing that I'm sure aboutstanding firm when I get back up again. I count on me when everybody's counting me out. I count on me when the world is full of doubt. Through the storms, through the pain, through the fire, through the rain, I count on me. When I look arou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people trying to shift the blame. When I look around, yeah, it's clear to me something about me ain't the same. Some people are cold, selling their soul. I don't want to be that way. Take a look around, take a look at me. I ain't never gonna change, 'cause I know 这首歌来自于 All Blanc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了，那么也是能够让我们听到 All Blanc 的声音呢，可以说是一年接着一年的越来越有一种这种自信的魅力。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这是来自于 Bad Bunny featuring Drake 带给我们的 MIA 唱的就是迈阿密了。联手合作，我们一会儿再来关注这两位歌手。先来听歌。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eah,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eah, yeah, yeah, yeah. Bebé, yo soy fan de tu caminar. Te doy todo lo mío hasta mi respirar. Contigo veo todo como en espiral.Nadie va a tocar.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eah,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o soy tu Romeo pero no santo, a tu bobo con la for y lo espanto. Ya me quieren desde que yo canto.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Bad Bunny featuring Drake， 这样一首歌呢其实已经在英语区以外的地方早就已经是火得一塌糊涂了。那希望能够借力这回能够通过 Drake 打开一下这个 Bad Bunny 他的英语以外的市场哈。那希望能够有他更好的表现，无论是在 B 榜当中还是在其他榜单里边。那其实呢我们会来关注到就是这样的一个 Bad Bunny 这样的一位歌手本身，他其实履历很简单了哈，就是一直非常喜欢做音乐，1994年出生的一位歌手，来自于波多黎各的拉丁 trap 和雷鬼歌手。但是呢他曾经在一家超市工作，然后就开始会发现这个自己并不适合超市工作，还是去做音乐吧。于是呢就开始追寻梦想，就这么简单。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Bad Bunny 他的这个发型啊太奇怪了。我们大家伙都知道郭德纲的这个发型哈、啊、头顶上顶一桃心儿哈、啊。他呢这不是 Bad Bunny 他头上呢就是好像拿刀刻的一样的感觉，就很像有各种各样的小地图一样啊，在这个线条满满的感觉。他的头发应该是我觉得他每天一修吧，就跟修胡子一样的感觉呢，也是让人醉了哈。Bad Bunny featuring Drake Me 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歌曲。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马上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啊，新浪微博可以查询到我们今天节目里边为您要送出的每一首音乐的名称列表咯。 So come up next， 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响曲，这世上喜欢本就不多啊，一个爱的人，一个值得被爱的人，这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点点的红颜色在脸上显现出来。所以说下面的一段声音那就叫做 Speechless 啊，也不用多说了，来自于 Danny Shane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say you'll be down in five. The smell of your perfume is floating down the stairs. You're fixing up your hair like you do. I know that I'll be a mess the second that I see you. You won't be surprised. It happens every time. It's nothing new. It's always on a night like tonight. I thank God you can read my mind. Cause when you look at me with those eyes, I'm speechless. Staring at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at dress. What it's doing to me ain't a secret. Cause watching you is all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my weakness. After all this time, I'm just as nervous. Every time you walk into the room, I'm speechless. It started when you said hello. Just did something to me. And I've been in a daze ever since the day that we met. You take the breath out of my lungs, can't even fight it. And all of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without even trying. And I'm speechless, staring at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at dress. What it's doing to me ain't a secret. Cause watching you is all that I can do.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my weakness. After all this time, I'm just as nervous. Every time you walk into the room. Watching you is all that I can do. Oh, oh, oh, I'm speechless.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my weakness. After all this time, I'm just as nervous. Every time you walk into the room, I'm speechless. Oh, you know it, babe.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Walking out of time. looking for a better place. Something's on my mind, always in my headspace. But I know someday skin up on. Hello, welcome home. Oh, yeah. Billie Eilish featuring Hall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 Lovely。 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在今年年初时候全新发行到这里的一首单曲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样一首歌的背景的故事很有意思啊，能够让我们想起了呢去年的寻梦环游记 Coco 当中的一首歌曲 Remember Me， 都是能够跟记忆相关的一些东西。请不要忘了我，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我。我是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带给您节奏驾到的主持人常小航。想了解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马上关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了。So come up next， 接下来关注下面一首单曲，非常欢脱的啊，来自于5秒盛夏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给我们的 Castaway。 Late night conversations led to complications.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is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热门流行单曲的时间正在为您直播喽。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过了很多的一些流行热门单曲，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是通过梦想的声音听到刚刚我们来自于五秒剩下这样一首单曲的。那么下面时间来进入我们的更多的音乐列表。那么这个列表里面会是比较大的一个列表，因为长达18分钟，您将会听到 Ariana Grande 的 Amen。他呢，从2001年到2018年这17年间哈，自己的一个音乐进化的过程，音乐进化论 ，Music Evolution， 来自于 Ariana Grande， 一起我们听下去喽。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来一起回顾 Ariana Grande。其中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单曲，希望您可以通过这些声音回望到自己曾经爱着的 A 妹和您自己的一些联络。 Star Spanlight Banner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这是 A 妹在小的时候所唱到的 Tomorrow。 小音乐人2007年呈现的 There's Hope。在校园当中所开的演唱会 The Wither and I， 在2008年10年前的一首歌曲 Brand New You， 这是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个颜值的上升期了，然后紧接着就变样子 Higher。I want you back. A May featuring Victor's Cast. Make it shine. 2011年呈现。A 妹 featuring Elizabeth Grails Give it up。 来到2011年， MV 已经出现咯， Put your hearts up， 把我们的心向上举起来。2012年的 Emotion，2013年的 The Way featuring Mac Miller， 2013年的 Popular Song 来自于 Mika 跟 A 妹的合作。Baby I， Almost is never high. Almost is never high. Honeymoon Avenue. Let's just go back to the way it was. 2013 年的一首歌曲 Tattooed Heart. Piano. 继续为您送出演唱会来喽。Daydreaming 来自2013年的全新单曲。 那个人在带给我们的 Santa Tell Me 一个新年单曲啊。2014年的脚步很快， Nicki Minaj 跟他一起合作了 Get on your knees。到了2015年的时候，有了一首歌 One Last Time 成为了爆款单曲，你听过吗？ Adore 2015年的单曲，来自于 Cashmat featuring Cat 以及 Ariana Grande。2015年，同时又有一首新单曲是《西语歌》啦，以及安德烈·波切利就会跟 A 妹一起合作。Focus， 很像 Single Lady 的一首歌。Zero to Hero， 在 Disneyland 当中呢 ，A 妹也是倾情演唱。因为那一年我记得应该是加州迪士尼乐园的60周年大庆。Boys Like You， Who Is Fancy， 以及 Megan Trainor。Winter Things， 我特别喜欢当时 A 妹的造型里边一个戴的大大的毛毛的这样的一个耳罩啊，很像耳机一样的耳罩。2016年，跟一个帅气男主共同合演 MV Over and Over Again 啊。Dangerous Woman。素面朝天的 A 妹突然间来了一首翻唱歌曲 I'll Always Love You， 致敬 Whitney Houston 啊。首 Grady， A 妹 featuring Macy Gray， Leave Me Lonely。2016年的单曲，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Ariana Grande Music Evolution Better Days。Voodoo Love。 又是一首爆款单曲，和 Nicki Minaj 合作的歌曲 Side to Side。美女野兽到了2017年 Haystack Cam Harris Young Thong 以及 Pharrell Williams 以及 Avril Lavigne Quit倒换单曲继续送出 Avril Lavigne 的音乐进化论。Tears left to cry. We can just dance in this. Don't take much to stop me. We can just dance in this. Push up on my body. Yeah, you know me. Already seen all of the parties. We can just dance in this. I got a bed, but your name on it. But your name on it. Gotta guess. But your name.